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74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699亿8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汤7.75升2.25，腾讯控股453.8跌3蚊，阿里巴巴115蚊跌3.9，盈富基金23.4跌1.2，恒生中国企业83.06跌4.6。美团223.4跌2蚊，药明生物87.2跌5.35，新洲国际138.2跌11.7，中远海控16.08升9.6，保利协鑫能源2.94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9，英镑10.547，瑞士法郎8.546，澳元5.662，加元6.154，新西兰元5.335，欧元8.851。每百日元对港元6.7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5。港金报16,9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13美元，卖出18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管道出口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但现在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管道出口的快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龙尾都去到近电话机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空中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土瓜湾嘅炮仗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至到马坑涌道一段咧，暂时都系唔能够通车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5:5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4。依照法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022狂手出发，新时代 奋斗 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是 MC 张天赋，想在演艺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还有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首歌点做，首歌点读，首歌有几多苦与乐， 2022年嘅1月3日啊！ 讲真，真系未惯， 未惯。 即系咧，等于唔知你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咪要写手册啊，交功课咁样嘅， 成日错手势。 系啦，每年咧一到年头咧，你就会写错咗做上一年，然后你就要全部再改过晒嗰啲日期。我而家都仲系呢个状态， 唔出奇啊！仲要再加上你知道，而家一月份愣住嗰啲1122嗰啲咧。好易寫錯啊！ 係啊， 我自己我你講呢啲嘢真係好無聊，但係喺年尾嘅時候，譬如我哋做訪問嗰啲，我會開一個 folder mark 嗰啲 file 名噶嘛。 係啊，係。 咁因為係2021/12，因為我好中意連埋嘅，我會 mark 日子，即係年月日咁樣連住，所以2021/12，然之後再加可能4/04咁啦。 係， 我成日都會打漏咗個一字，就係因為佢聚埋一齊咧，我成日都睇唔到 嘅。我都係 啊，開 始麻煩。跟住然後咧，我喺我電腦都係啦，即係有時咧，我會電腦儲好多一啲嘅資料咁樣啦。咁然後我就要而家發現，終於要分2021/2022嘅 folder 啦。 要啊，我上年開始係咁啊。 係啦，即係好似收藏嗰啲影片咁樣，我都係咁樣分 folder。咩影片啊？ 即係嗰啲MV 啊。 哦 嗰啲咯， 你会收藏嘅， 系啊，会啊，因为都会间唔中即系想揾翻嚟睇下，即系同埋即系知道啊，香港边年嘅边个月份有啲咩 MV 咁样。 哦，你分年份嘅原来，我以为你分artist 添。 都得， 我见通常都系 分完年份再分 artist， 然后再分里边嗰啲究竟系剧情啊，定系？你知 主题系啦， 即系爱情啊， 即系可能 hip hop 啊，情歌啊咁样咯， 同埋有啲可能唔同视觉啦， 会嘅吓，咁啊有啲就高清啲咯，有啲低清啲咁样又再分咯， 系啦， 唔知咧系咪咁啦， 嗰啲咯，嗱咁啊今日就即系新一年。即系新开始啦，系啦，有嘢开始，有嘢完结嘅。 吓，有啲咩？ 今日有啲嘢要即刻宣布。 咁惊嘅喂！ 即刻宣布有嘢即将会完结嘅。 系， 就系我哋6:00嘅环节。 哦，系啊。 今日将会系呢个，我真系恭喜你啊！ 暂时啊吓，暂时嘅最后一集啊，可唔可以咁讲咧？ 可以嘅，不过我哋好少重复自己，所以腰斩咗嘅环节就唔会再 攞翻出嚟， 唔好话用腰斩嘅，即系暂停啦。 嗯， 因为下星期咧，我哋嘅节目就会 有少少调动啊。 系啦，即系总之下星期一 開始逢星期一六點半就會有一個特別節目啦，叫做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蘇音樂嗰啲嘢就會即係褪早啲，咁去到六點半咁樣。 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似未有係啦，未有吹下嘅，去到呢刻咁，所以大家留意住。 大家留意住啊，好快會有消息㗎啦。 係啦係啦係啦，同音樂有關嘅都，所以就係啦。咁同我冇關嘅，同音樂有關嘅。咁大家可以聽啦，到時 係 咁。好啦，宣布完做咩宣布啊？ 新一年多谂下先。 啊，仲有上个礼拜 post 咗我哋嗰个黑历史嘅相咯。 系啊系啊系啊， 我见你老婆留言话一啲都唔黑历史，佢话佢有啲再劲啲。 唔系，因为佢嘅意思唔黑历史，系因为嗰张相嘅我唔够黑啫。 哦， 可能再即系有时晒得多再黑啲啊。咁嗰張相入面可能我同你都算白啦咁樣，所以就唔算黑歷史啦。 即係一個回望咗過去，我哋喺上個星期就 post 咗啦，喺2021年找咗個數，咁大家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網。 但係真係唔得，我再睇返我都覺得我哋真係好 twins 嘅感覺，真係有種失散多年嘅兄弟。 其实系咪咧？嗰啲十零岁年纪嘅男仔咧，大部分都系咁嘅 feel 噶，即系你可能你一扎嗰啲中学同学，你搵翻啲旧相，全部行出嚟都系嗰啲黑黑地啊，跟住有少少嗰啲汗毛啱啱出啊喺个嘴边咧，跟住又要戴嗰啲咁嘅眼镜啦， 一定系长框，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哋一定系长方形嘅框嘅。 然后尴尬而不失礼貌嘅笑啦， 同埋最紧要个开胸嘅 polo 衫。 嗰时兴， 但系你都劲、啊，你嗰阵时咁啱着粉红色、啊， 红色嚟嘅，鲜 红 色 系咩？ 呢件我老豆啊，仲要系，冇钱买衫啊。 OK， 咁啊，即系总之叫做找咗数啦，新一年新开始啦。 系，大家有咩想我哋玩嘅，咪又 message 下我哋咯，我哋又谂啲嘢玩下咯。 冇错冇错， 系啊，我哋都已经谂紧啲卷轴仲送唔送噶啦，已经。 喂，呢、這个都要谂嘅，因为上次即系我哋 嚟紧呢个礼拜有个嘉宾，佢都有表达 有讲过嘅，系啦。 咁我哋都觉得系嘅。 嗯，咁啊，新一年我哋有好多嘢会再谂过啦。咁但系你今年个倒数其实系点样？当时咧点样过？ 我想讲咧。我个人就比较少少迷信啦。咁所以其实你倒数嗰刻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咧？ 嗯， 系。你硬系凝住，究竟你嚟紧嗰年咧，个人嘅走势个运势系点啦？ 你又走去睇运程啊？你去睇相啊？ 唔系，我运程我有睇嘅，但我睇运程系因为我嚟紧想做 smile 咁，但系 research 紧又唔知今年呢个属你个生肖适唔适宜动刀做手术啊？ 使唔使啊？你做呢啲都要睇， 好大件事啊嘛，大佬啊！ 你系咪求资签添啊？ 咁又未啊？咁又未啊？ Okay. 可能真系会问一下，因为呢啲咁大型嘅嘢，同埋佢唔。所以啲阴公佢唔系一个必要嘅事情， 即系 Lisa 啊嘛，即系做翻只眼叫做 微笑矫视啦，佢就系而家嗰种系啦。咁我又知系好多年，即系一两年前啲节目都有提过。咁但系我个人就系咁噶啦， 系 一件好重要嘅事，我系会讲完一轮 research 完之后，将佢摆埋一边，直到隔一排，如果佢再攞翻出嚟嘅话咧， 都仲系觉得 OK， 值得谂。 即系呢件事你就 想做噶啦， 真系想好似买衫咁、买嘢都系， 即系兜三个圈，等自己冷静下，再谂翻先咁样。 因为佢真系一个做手术嘅嘢啦，佢牵涉嘅钱太多啦，咁冇计啦，咁唔出名冇。 喂，咁都恭喜你啊！即系证明你而家决定去做嘅时候，即系代表你都盆满钵满啦，系嘛？我都唔舍得啊，讲真句，即系都你都知道好贵噶嘛，我都唔舍得，真系、 啊啊、 都恭喜晒你。 都问紧有冇啲优惠啊？嗰啲有冇得 sponsor 即系嗰类嗰啲 啦？ 唔系啊，悭钱啊， 勤力啲咪得咯。 然之后我上网一 search 啊，属马嚟紧嗰年。注意理财、 欸，我要听，因为我都系属马嘅，系，师傅分享翻先， 系咪属马定系识？系佢属马， 系 注意理财。当我谂紧要使够钱嘅时候，同我讲注意理财，即系佢话可能会啲钱唔知点样样，巴巴巴啦。跟住我就谂紧啦，会唔会我即系有种说法啦？大家即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系 你刻意使咗佢去化咗嗰嚿嘢，就唔会喺其他地方。 哦、即系等于啲人话有血光之灾，你就要去洗一洗牙咁样，认一认嗰个劫，咁都啱啊。 系啊， 但系讲真句，都未到农历新年、啊。你即系如果系嘅话咧，你要等过咗农历新年去做，你先化得到个劫噶、啊。 所以我搞完一轮之后，谂翻其实都要睇翻上年嘅运程，即系2021年嗰本啊。 系啦， 因为你都未踏入虎年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虎年啊， 系啦，咁咁所以要睇翻嗰度先至可以知道咯。咁 同埋我都要讲就系咧，话说啱啱过去呢个嘅农历新啊，唔系农历新年呢个大除夕咧，元旦啦，同埋再加埋呢一个嘅圣诞节咧，咁我一连串开咗啲 party 咁样，又大家交换下礼物，我都要分享翻，我要好多谢我身边啲朋友，因为我发现每一次交换礼物咧。 我啲身邊嘅朋友真係好認真，我突然愛上一啲好認真嘅朋友。我話說咧，我都要講一講嘅，我今年攞咗，因為我哋嘅禮物咧係$200嘅 budget 咁樣啦，我就買咗三本榴蓮溫情。包埋做一份禮物， 你買個 再攝多張 榴蓮都冇咁嬲， 再攝多張$20嘅利是仔喺入邊，咁啱啱條數就夾埋夠$200啦， 180除三三，我即$60一本， 係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然後咧，我就攞去交換啦，最後我交換咗一個煲翻嚟。 靓嘅， 靓嘅，即系然后咧呢个煲嘅实用嘅程度系在于，因为我屋企唔系好多人嘅家庭啦，咁我同我老婆咁样，经常咧煮嘢食其实都懒噶嘛，咁呢个煲咧好处就好处在咧，佢就咁插电咧，细细个你煮面又得啦，你中意佢可以开一个打边炉嘅模式，你倒啲汤落去打边炉又得啦，咁然后 keep 住我发现我呢一个厨值咧都系打住喺屋企打住边炉烚住菜咁样过嘅， 哦，系咪即系打住边炉嚟倒数添啊？ 系啦，真系打住边炉嚟倒数，跟住然后吓，我觉得值啊！呢本榴莲运程送得值啊！我希望 三个唔同嘅师傅， 唔系系啦，三个唔同嘅师傅，即系同埋我点解要特登喺呢度讲咧？就系、是、我希望嗰位朋友收到我份礼物唔好嬲，我觉得呢份榴莲运程系对你会有用 的，有用噶，有用。我哋呢啲人啊会睇啊， 同埋点解要有三本咧？就系、是、因为要参考翻唔同嘅意见，即系你都知道我哋呢啲。理科人呢即係会比较 个求真嘅精神 啦。係啦，即係要有一啲 cross reference 咁样先得㗎嘛。 係、啊、好似睇攻略都睇到几个网嗰啲评价嗰啲。係 啦， 一样。 即係睇食评你都唔会只係睇一份啦，啱啱啱。 咁大个圈嚟装饰自己嗰份礼物，包装得佢有几好。 係啦，好紧要啊。 係你讲嘅打边炉都係我嗰晚即係大厨直倒数，但係去咗个朋友屋企。咁本身一上到去咁佢就话食鸡包咁样，即係又新鸡入火咁样，去到就你摇下起咁睇，哇间屋咁咁巴巴巴啦咁。跟住之后又哎呀嚟下准备食嘢啦，我哋一路食到倒数为止。我心谂，我嗰晚去到应该收工搞埋啲嘢，去到都差唔多八点松啲。 系， 我打四粒钟。有冇可能啊？到数都仲打紧边炉， 好难、啊，四粒钟真系有啲辛苦 啊！ 系咯， 跟住点知？ 真系俾你打到12点都过埋， 倒数完之后行埋位再食埋咁餐肉、啊， 喂，快清埋碟牛啦！ 好鬼多嘢食啊！ 出水啦碟牛。 咁但系头先话点解？即系倒数咧，你做紧啲乜嘢？其实我系有嗰种少少的迷信啦，叫做其实唔系真嘅，即系搵你讲下咁啦。我嗰一刻咧就我喺倒数前我仲做紧嘢嘅， 哦， 因为我特登带咗个 laptop 去，因为嗰日我知道会收到片要 upload， 嗯， 系啦，即系 by the way 之前喺节目度讲嘅嗰个即系今年嗰个 DJ 系、 哦、大家 要推介啊， 系大家兴趣自己揾啦，系、 嗯、你俾个 keywords 人哋 search 啊嘛， 哦，2021香港制造啊 ，OK 得。 是自己搞嘅嘢冇乜係啦咁。 你唔使謙虛㗎啦，我幫你講，大家即刻要重溫返上年廣東歌有啲咩嘢嘅好作品呢 ,search 2021香港製造搞掂㗎啦。 係啦，咁即係其實啲嘢節目都預告過咁啦。咁、嗯、總之一路都好想喺2021年可以完成到條片 upload 到，咁嗰一日就收到片。咁、嗯、但係你知要 check 一條片講緊成個鐘㗎嘛，你咪過去嗰幾集 EDM Friday Mix 加埋咁嘅時間啦， 咁長 幾鐘啦， 係啊。 咁於是乎食食下嘅時候，我收到片啦，我要 check 啦咁。因為幫手剪片嘅朋友咧，佢都話即係31號晚咧，佢會9:00-10:00 會俾你啦， 就會俾我啦咁。咁跟住我都好唔好意思啊，要人哋做嘢 係咯，除夕嘢都要幫你做嘢， 仲要大家係拍膊頭嘅，諗下。咁跟住我，所以就特登帶咗個電去個 friend 度，一坐低食嘢就玩，可能我會做嘢咁。跟住去到9:00-10:00，真係到啦條片，咁我就。我要 check 啦条片，跟住佢就话：，唔紧要啦，播落个电视度一齐睇住啦。咁我话：，哇，你哋同我一齐 有 feel 喎、 啊。咁就逐即系由头咁样顺住睇。 嗯。 而因为个零钟嘅关系咧，其实去到我计个时间，去到倒数嗰一刻咧，条片都未睇完嘅。 哦。 咁所以就一路冇喺度睇，要 check 住。咁你 check 紧咧就睇食唔到嘢噶啦，因为仲要睇噶嘛。 系啊。 咁有啲咩嘢就要 mark 啲 time code、嗯。去到11:09咧，我个人都识做嘅，话。哎、反正咧，去到12点前都冇可能睇晒噶啦，不如转一转台，大家唞一唞， 倒埋个数先啦， 你倒埋个数先啦，冇去到 last minute 咁样好冇瘾噶嘛，咁样系啦，咁跟住我就自己掟埋一边就继续 check 啦，因为嗰个 friend 都等紧咁啊，咁所以去到倒数嗰刻都有嘅，即系睇住电视，跟住见到佢哋唱歌个好开心啊，咁啊倒数完咁啊继续做啦。而另一邊箱鏡頭一轉咧，嗰日有五六個朋友， 嗯， 另外有三個朋友咧，嗰陣時喺倒數嗰刻咧坐咗喺 sofa 嗰度，點解咧？ 因為其中一個人咧突然之間唔舒服， 哦， 跟住另外兩個人咧，一個就 食得滯得滯啊， 一個幫佢捽油啦，一個用類似氣功嗰啲幫佢全身咁樣， 完全係安慰自己嘅呢啲方法，完全唔科學嘅嚇。 阿 Ram 唔知好似有學過下嗰啲咁咧，即係個 feel 到佢身體邊啲位置好似有啲 唔 係 好得 咁啦，咁樣 嚇，好似古裝武俠片咁樣，俾輸啲真氣俾你。 係啦，咁我有個 friend 就係用呢個方法用氣功幫佢全身咁樣處理啦。咁跟住就喺倒數嗰刻，其實佢都冇倒數到，佢倒數前已經攣低咗喺個 sofa 嗰度。跟住出唔到聲啊，咁樣喺度休息，然後去到倒數完差唔多一點鐘，佢先至個人正常翻啦。咁即係佢個倒數係咁樣過就，哇！你呢一年咧真係好意頭啦，個人即係咁樣開始喎。咁 係唔緊要啦，即係去到新一年就即係將嗰啲病痛驅走曬啊嘛，係嘛？ 可以咁樣嘅，咁樣好似老禮啲咯，係啊，咁跟住就大家又有一種好得意嘅諗法係，我、哦、新一年咧，大家要有啲新嘅學習咁樣，唔知嗰晚倒數完啦，大家健健康康啦，正常翻啦，就無端喺度學沖咖啡啦咁。 哦，因為咁有氣質啊！ 因為 housewarming 咁啊，買咗啲咖啡豆啊， 以為成杯咖啡機送上去添。 佢係手沖咖啡啊嘛。 哦 ，OK。 咁就買曬啲嘢，咁大家就喺度上堂咯、因為送嗰個朋友本身識嘅。 哦 ，OK。 咁大家就喺度學嗱，咁咧要點樣樣手沖咖啡磨， 即係自己磨噶咯喎，真係。 即磨啲豆啦，有個 filter 啦，跟住佢又好熟悉。有埋個磅啊，電子磅，啲咖啡擺上去，你加水嘅時候速度要幾多分鐘內，加到幾多 gram 咁， 使唔使拉花啊剩啊嗰啲嘢？ 冇去到， 有冇嗰啲嗰啲噶？有部機咧， 我知有啲係嗰啲啊，冇啊， 冇嘅， 手沖嗰啲冇啊。 OK， 即係就咁揾熱水，然後好似滴漏咁樣嘅，係嘛？ 係啦，少少啦，係啦，即係你揾個 filter， 然之後擺張紙，擺啲豆磨咗嘅，加水，然後你就要打圈咁樣倒。 嚇，仲要個壺嗰啲嘴好長噶嘛？ 嘢係，即係每次沖落去嗰個流量唔會咁大咁樣。 教我都想學啊！ 誒，如果啊，仲有冇咧？啊冇咗啦！以前Give Me Five 有個環節 㗎， 叫做入坑隨俗。 O、okay、K， 入唔同嘅坑， 幾好啊，幾好啊！呢、這個咖啡坑好深啊。 係啊，手沖咖啡啦，嗰時係玩咗一集定兩集咁樣啊。係啦，就係、是、學手沖咖啡。我唔記得有冇拍片啊嗰陣時。Give Me Five 嘅，但係而家我唔知做，應該冇 你。你仲記唔記得啊？老老實實，仲記唔記得點樣做啊？ 我大概記得啊，大概記得、啊。Okay、所以我咪講得出嗰啲 terms。 好啊。 同埋佢啲唔同嘅型號嘅filter 咁樣。 係。 好過癮啊！ 咁啊，新一年啦，大家我覺得都應該係要揾啲新嘢學下嘅，即係如果唔係咧，好似嗰一年咧就好白過咁樣嘅。 係啊，揾啲嘢衝擊下自己。新嘅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哇你身體健康，順順利利嗰啲啊，係嘛？ 我諗我哋上個禮拜有冇預祝，好似冇預祝啊。 OK， 係， 所以今日祝翻大家 一次補翻啦。 2022年，大家身體健康，所有嘢順利啊，頂住啊！过咗去嗰啲嘢啊，唔开心嘅嘢，就用呢首歌嘅歌名寄语啊。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探索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探，会否想偷走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我后悔追忆追过追成片，就扮作失忆送翻走碎片，回头像就合成美 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出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需遇见，就学会追追苦追甚至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出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 最好好好讲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与望月楼群组相关，其余28宗属于输入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大约40宗。新增与望月楼群组有关的个案，38岁患者上个月27号同家人在望月楼五线，卫生防护中心追踪之后，发现有22名员工和207名顾客与手中个案当日相关时段曾经身处食肆内。中心已经联络到当中191名食客，并且安排入检疫中心，10名正是准备入检疫中心，其余6人暂时无法追踪到，当局将会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另外新增的28宗确诊患者包括一名45岁国泰航空机组人员，居住在东涌，曾经到访的东涌一间超市和食肆等地方将会纳入强制检测，其余的确诊个案患者包括多名外佣。又一成望月楼感染群组进一步扩散，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認為，若果發生第三代傳播，要在24小時內啟動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他說，目前望月樓相關個案仍然停留在第二代感染，都是涉及直接接觸第一代感染個案的空氣傳播，未來兩個星期的發展是最關鍵，若果有第二代感染個案的漏網之魚，情況不能夠完全受控，就要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梁卓偉指出，望月樓是發生空氣傳播，相信難以重組傳播途徑。他說，食肆已經努力改進換氣情況，認為是不可能做到完美，要實事求是，建议食肆增加摆放空气清新机。网媒立场新闻多名高层同前高层早前被捕，美国《华尔街日报》其后发表社论批评有关执法行动。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日去信《华尔街日报》，反驳有关社论严重扭曲事实，强调有关拘捕行动是由于有人涉及串谋发表煽动罪，与新闻自由无关。對於社論指當局捏造控罪或者不經程序凍結資產，李家超強調所有執法部門的行動都是基於證據，只針對相關控罪。李家超又回應對方指政府操控立法會選舉的說法，重申選舉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之下舉行，並且制定了法例，防止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無效票来操控选举，认为《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只属偏见。 美国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路透社统计全美星期六新增至少346,800宗确诊，再多超过370名患者死亡。根据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上个月25号， Omicron 变种病毒占全国变种病毒个案 58.6%。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说，虽然早期数据表明 Omicron 引发的病征不太严重，但是由于有大量新增感染个案，因此仍然存在住院人数激增的风险，可能对医疗系统带来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一带就较为多车的，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啲。九龙区路面方面，现时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都几多车的，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都是多车一点，还有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段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梳亚道那段就比较多车。土瓜湾炮仗街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的，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至马坑涌道那段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暂时改道行驶。而荔枝角道都有些紧急的维修的，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的快线临时封闭，经过时间请小心。新界现时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大埔仔村至到瓦公湾路那段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1月3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喂，邦成啊！我仲系唔系好习惯，而家系2022年，个人好唔实在啊！ 分神唔紧要噶，咪望下。有啲嘢一定无论系同人定同自己都好，未必系你立下嗰一刻就会即刻成真嘅。 即管俾佢喺自己身体里面心里面酝酿一下再发酵一下先啦。 月光光照地堂，迷惘里却芬芳，如韵不退人仿佛在这暗房。日光中无止境，重温一波夜，周归任性地扩张消磨，失意中跌宕。入秋中已渐凉，怀缅你看天窗，热情突然流过灰暗中，顷下眼泪徘徊前面，凌晨仍是缺席，热茶映照更荒，楼梯也问我为何爱独坐，等他访，从未与你试过醉着午餐，夕阳海边叫喊，梦色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切的吻，最好的报酬，无畏惧无顾虑，想与你日光中再聚。笑笑说想以后，原谅我错过了制造这缺口，抱着你不会再管失所有，无畏惧无顾虑，不再怕日光这个长照地堂，迷惘里却芬芳。 听完呢首嚟自由Manson 张俊桥以及香港著名伴奏合唱剧团一铺清唱的作品，叫《月光之约》啊。过去同自己的约定，你又有多少做到，有多少仲进行中呢？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却怯。 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再愿意疯狂，何曾想 星人派台作品叫辛苦你了，知道自己过去是点嘅时候向前望咯，又系咁将来系点咧？唔知都唔紧要嘅，揾下咧。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膜。

听过 Pixel 嘅 Just Lean on Me 之后，啱啱有谭嘉仪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 Eyes on Me。 With meeting you, I wanna know you feel. You'll be getting clues, thinking about you like all the time. We're gonna fire up, stir up in no time. This is the feel that we're having. This is the song that we're vibing. Anticipation is exciting. No one knows us right here while we're chilling. 你打破自己烫烤做一个苦难，暂住得令你兴奋。你推住天际伴我冲向一线，唱与声有没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You're looking for all fun that I can win no more. Let's start it up with a small talk. Till we gon' make the right call. Get on my ride and sit tight. Get on my vibe and get hype. I'm starting a brand new journey with you. Let's make it. Don't ever try to fight it. Yep. 真皮玻璃教我最初去追他，上次上演的命运，离开刚发送最初吧。To go home. We're different, not a clone. Let's work it out, get in the zone. With your passion, fit it in your bones. Sing it. Boom, boom, boom. Hold on, they dig bang, bang, bang. Ping, ling, pa, lang, ya, tai, mong, sun. Boom, boom, boom. Check out, they dig bang, bang, bang. Ping, ling, pa, lang, ya, It's been a while with crazy thoughts. Hit up your phone, talk the talk. Diamonds, big checks, expensive mansions. They don't matter cause you're catching my attention. Let it come, don't hate it. Let it come, don't ever tame it. A new chapter, don't you refuse it. Turns out nothing comes out, won't regret it. Don't tell me I'm wrong. Boom, boom, boom. Hold on, they dig bang, bang, bang. Ping, ling, pa, lang, ya, tai, mong, sun. Ya, tai, mong, sun. Boom, boom, boom. 最近你的bang, bang, bang. Ping, ling, pa, lang, ya. 新年啊，第一就同大家醒神一下啦。六点钟之前听我有 Anson Low 呢首 Mega Hit 嘅 Mega Mix 啊。 旧设立六支区域服务队喺地区层面宣传。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表示，希望新小组可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让劏房居民有更多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逝世两周年，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一度被黑客入侵，暂时未知道黑客攻击是不是来自伊朗。报道说，耶路撒冷邮报的网站主页凌晨被一张相信与苏莱曼尼有关的图片取代。图片显示一枚导弹从一枚与苏莱曼尼以往佩戴戒指相似的戒指射出，指向相信是以色列的核设施，旁边写有警告意味的字句。耶路撒冷邮报承认遭到黑客攻击，又说是对国家的直接威胁，官网其后恢复正常运作。以色列前军方情报主管上个月承认，以色列曾经参与美军两年前空袭伊拉克导致苏莱曼尼丧生的行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下行落去黄落去摩顿台的交通咧，而家比较繁忙嘅，车龙就排到丽德村道。咁就大坑道下行落去摩顿台方向，车多，龙尾丽德村道。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都开始车多，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万公窝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日，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own, so down, so down. 你好啊，我哋港台㗎。 吓、 啊、我真係恭喜你啊。 吓、 啊、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係恭喜你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一个唔舍得嘅环节啦。 系啊，因为今个星期咧，将会系我哋暂定啊吓，最后一次。 我真系恭喜你啊！咁啊，由唔知上年几多月开始就已经有呢个环节出现，亲自打电话俾好多唔同嘅音乐单位恭喜佢哋上榜啦。 冇错，都恭喜咗成年啦。 系啦，都我哋都攰啦，咁样样。 呢几年我哋 都 攰 啦，咁样好多印象深刻嘅，即系例如有啲喺屋企煮紧饭，无端端就接电话啦；有啲坐紧的士，突然之间好湿途啦。 同埋有时都几唔好意思嘅，即系阻住人哋录音啊，咁样样。 咁亦都谦公曾经突然之间杀咗上嚟，呢个都系真系难忘。 非常惊喜，系啦。 系啦，咁呢个环节转变过由曾经打俾四个单位，慢慢变两个咁样样啦。唔系因为值得恭喜嘅人少咗，只不过系个节目嘅考虑上面有少少改变啫。 同埋即系每次都想再同佢哋倾多一阵啊。 是啦，咁但系我哋永远都系会恭喜，除咗上榜之外，都多谢所有做歌嘅朋友。 冇错， 系啦，讲到好似最后一集咁啦，系啦， 咁又冇咁夸张，陆续有嚟嘅。 系啦，咁所以今日 榜系继续有嘅， 继续会有嘅，只不过我哋呢度冇咩啫，逢星期六大家自己继续听啦。 系， 咁我哋今日究竟最后两位要打去恭喜嘅朋友系边个咧？我哋而家就会先打俾尾二嗰位啦，咁啊交俾阿斌帮你打俾佢啦。 好啦，呢位朋友上年都勤力嘅，系啊，睇下佢收到嘅消息有咩反应啦。 今年都勤力， 勤力啊！今年啱啱第一已经好勤力。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你好啊 ，Phil。 恭喜晒， 系咪下一下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啱啱我听到你应该俾我哋下一下，以边个打嚟咧？咁样系嘛？ 新年流流咁样就收电话。 系啊，新年快乐啊！喂，预祝你身体健康先啊！新一年， 多谢多谢， 工作顺利啊！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咧，事事如意啊！系啊， 系啊！我哋打呢一通电话咧，除咗好似拜年咁样之外咧，我哋亦都因为新嘅一年咧，有一个消息咧，要话俾你听嘅，就系你嘅派台作品啊，解答咧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嘅，恭喜晒你啊 ！Thank you， 新一年好消息啊！ 系一个好嘅消息， 礼物 系，哎，仲有啊，礼物呢个嚟即系未完啊，我哋仲有几个押韵嘢送俾你噶，一次过。 O K， 系啦， 好， 好你先。 林奕康生性豁达， 哲学主题特别夹啊， 人生不过求解答， 咪搞到满头白发。 哇 O K， 系希望你中意呢个呢个礼物啊，虽然有啲无聊啊。 O K， thank you。我想讲，我而家啲发咧已经唔再系白色啦。 系啊，见到啊， 得翻色啦，系啊，谂通咗啊。 因为个人有答案啦，系嘛，解答咗自己人生嘅嘢啦嘛。 冇错， 系啦。我谂喺2021年，大家一路跟随住你嘅音乐，一路你嘅访问啊，你所出嘅歌，都系经历紧唔同嘅一啲人生嘅叫哲学。嘅角度去思考啦，咁嚟到呢一首解答咁样，好似即系一个 summary 咁样去即系结束咗呢一个嘅章节咁样。其实呢一首歌嗰时系咪反而系可能系好早期已经谂到啊，就用呢一个题材或者有一首咁嘅歌去收尾嘅啦，已经。 其实我哋做嘅时候一早都中意呢一首歌呢一只 melody 嘅， 系 咁啊。当时我哋去到第三辑嘅时候都谂紧啊，究竟系关于我啲信念啊，定系呢一只咧？咁都 make sense， 就系呢一首摆喺最尾先系最 make sense， 因为系解答晒所有嘅难题啊嘛。 嗯 ，supposedly 啊，但其实都系 fake 大家嘅，因为解答呢只歌系冇答案噶嘛。 系啊， 呃你嘅，但系只不过系个答案，只系点解冇咧？因为每个人答案都唔同啊嘛。佢系叫大家去自己谂下究竟，因为快乐系点样，系咩叫快乐？每个人快乐嘅定义都唔同，你自己谂下。你冇跟随别人觉得应该咁就系为之系快乐嘅人生咯。Do what you want to do 系啦。 而新一年啦，即系喺呢一年，我深信即系经历咗上年呢一种啊嗰、那个思绪啊，好多嘅问题之后，今年应该就豁然开朗咯。会唔会话即系嚟紧 upcoming 做一啲嘅歌就系冇咁多问题噶啦咁样咧？ 问题一定会 keep 住会有嘅，每一个故事咧一定系有问题所在嘅，但系未必会咁 dark 咁唔开心啦。我中意做啲开心少少再light 啲嘅歌嘅，虽然近年呢两年可能做多啲题材都系比较沉重啲嘅，可能因为疫情啊嗰样嘢，咁希望嚟紧新嘅一年会有另一个方向，亦都俾到新嘅惊喜俾大家啦。 系咯，因为能够可以做一只概念嘅 EP 咁样样去即系贯穿成只 EP， 我谂都系几开心嘅事，因为嗰样嘢好完整啊， 好完整啊，冇试过系由最初开始未写任何歌之前已经有一个主题，而嗰个主题冇变到，那个 title 亦都冇变到。我哋做歌嘅时候，尤其是而家咧。少啲係做一隻碟，通常大家係一隻 single 一隻 single 咁做咧。好多時係做曬咁多隻 single， 當要出碟嘅時候先望翻，我哋做咗咩歌啊？有冇咩主題可以 wrap up 曬咁多隻歌咧？即通常係咁噶嘛。但我哋調轉，我哋咁問心一句，做碟都應該係咁嘅啫。我哋未做之前已經有個方向，咁我哋隨住嗰個方向去寫同埋去做，跟住就會係連貫好多咯。 有冇中間一啲嘅題材都其實有可能傾過醖釀過，只不過可能最終一啲原因冇放喺呢隻 EP， 但係都曾經討論過，可能呢啲有機會之後會出現嘅 topic。 係㗎，係㗎，係㗎，因為當時我哋開咗好多會嘅，咁啊前場 Oscar 都問咗好多嘅嘢，咁所以 kind of 想去撩唔同嘅嘢出嚟。佢會俾咗感覺話俾我聽，就係、是、其實好多人咧都知道林奕康係做音樂嘅，但係佢本身個人心底裏邊諗啲乜嘢，同埋佢個即背後嘅林奕康係點，其實唔係咁多人認識咯。咁所以哲學或者係想講係我 某程度上自己一個人好多嘢諗自己嘅嘢嘅。咁、但係其實另外啲故事咧，我哋都諗過去寫，但係就變咗唔係好 fit 呢個主題咯。咁所以就諗下啊，會唔會下一隻碟先去做？其实嗰啲都想写噶，但系唉要放埋一边先咯。 即系已经都大家有得期待啦，知道系啦，即系阿 Feel 一路都有好多嘅创作喺身上面，只不过几时攞出嚟俾大家听咁解嘅啫。 啲谂法非常齐全噶啦， 系啦。咁亦都再次恭喜你啦！呢一首生日派台作品解答我哋中文歌龙虎榜新上榜，同埋你嘅新嘅 EP 都推出咗，大家有兴趣可以揾嚟听下啦。多谢你啊， 继续好成绩啊， 系啊，新年快乐啊！谢谢你，拜拜。 Thank you, 拜 拜。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暗藏，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耀眼，最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住你令你心安，不抽象都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 听紧呢首林奕匡嘅派台作品解答，系新上榜第二十位，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咁啊再次恭喜 Feel 啦！呢个时候我哋打俾今日第二位，亦都系我哋呢个环节，应该暂时嚟讲啊，最后一位嘅朋友恭喜佢啦！唔知佢会唔会唔听电话？唔知瞓醒未咧？ 冇理由嘅，今日晏仲未瞓醒。 佢都出名，佢都出名，佢都出名咩噶？ 都系夜晚人嚟嘅。 系系啊，试一 试，试多次， 试一次，试一次。来来来， 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知。你知唔知我几蠢啊？我真系见到第二次打嚟咧，跟住即刻上相处嘅电话啦，跟住我见到香港几代，跟住心咁大喎。 系啊，我特登唔讲啲咩住噶，直接一嚟就攞你嗰下反应啊嘛。因为我哋呢个环节咩啊？ 呢个已经系一个 on air 嘅。 系啊，而家直播紧噶。 系啊，我哋神神秘秘咁样打呢个电话俾你啊，补翻俾你听多次清楚啲先。我哋头先其实有个 effect 送俾你噶，听住咯。 系， 听唔到啲烟花？ 听到。 系啊， 新年烟花啊， 系啊，点解我哋要即系打呢通电话俾 J1M3 啦？ 犀利， 系代表嚟嘅，因为你哋 Lost in the Woods 咧上咗我哋即系粤语榜嗰度，所以要将你嘅消息话俾你听嘅。 恭喜， 恭喜晒！ 哇，非常多謝， 要知道是比较少的本地歌手是上到这个外语榜，所以真的很值得庆贺。 是的，现在这个星期已经去到上了两个星期，上个礼拜第十了，这个星期呢上到去第五了，所以就恭喜晒，恭喜晒你。 多謝 你 好， 呢啲人 系 会唔会好大压力啊？因为其他榜上面那些的、歌手呢全部都 big name 嚟 嘅，就系 Justin Bieber 啲 咯，系嘛？ 系啊，你赢咗嘅人包括有 Alan Walker 啦、Khalid 啦嗰啲。 哇！ 我都想讲呢个 Hong Kong Number One 啊 ，Hong Kong Music Number One 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嘅 beginning， 等我出去。外国嘅榜度扫下榜先， 系啊，一个好嘅开始，亦都系因为今年即系2022年嘅叫做即系第一个星期嘅榜咁啦。咁、我哋亦都有少少心意送俾你嘅，上次你上嚟，我哋就送啲卷轴，今次我哋有四句押韵嘢送俾你嘅。 系， 好，我哋嚟啦。 J1M3 出新歌 ，Lillian Wong 唔啰嗦， 合拍极速搞掂咗， 上榜值得贺一贺啊！ 好热闹， 系啊，好多人拍手啊！ 呢个玩阿 Sir，Yes Good， 因为用我哋英文名啦，今次 系啦，用翻英文啦，我哋今次特登用翻呢一个啦， 应承咗你噶嘛， 啊，正，好有心思，好有心思。 系啊，咁啊，呢首歌其实一路而家推出咗呢一段时间啦，咁啊，上次访问就讲一啲制作上面嘢啦，咁其实再推出咗之后，有冇都留意到可能身边听到嘅朋友啊，或者一啲乐迷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啲嘅佢哋嘅 feedback， 佢哋中意嘅地方。等等，可能都会话翻俾你哋听，而你哋知道噶。 我觉得有两至三个系，我觉得我会记喺里面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大家都真系好想出广东话版嘅，即系好想唔止呢首歌，可能系嚟紧呢个 project， 因为佢哋我啲朋友啦，或者可能讲过，即系我讲过呢 mention 过呢件事 project 嘅朋友，佢哋都知道我嚟紧会出可能五至六首都系呢个系列嘅英文歌。咁佢哋觉得啊，不如。出廣東話，始終廣東話是比較直接啊，即係表達到自己的情緒。咁所以他哋就鼓勵我哋出廣東話啦。咁呢個都會應該都會九成會做噶啦。記錄狀可能是到我出曬呢五至六隻 single 之後就出 album 啦。咁呢個 album 就可能會一次過出廣東話歌咁樣咯。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啲朋友都覺得呢首歌其實係似夜晚聽嘅，似夜晚翻屋企啊、搭巴士啊嘅時候聽咧，佢哋會覺得。即最有大感觸會同我 feedback 話啊好正嘅，翻屋企聽或者搭巴士聽或者夜晚聽。咁但係其實首歌係 suppose 應該係下晝朝頭早白色，即係真係有光有太陽，因為其實歌詞裡面有講太陽喺上面射落嚟， 係 森林嗰度啲即係描述啦。咁所以都幾有趣嘅，覺得呢個 contrast 原來呢首歌對於好多人嚟講係夜晚歌或者係啲巴士歌，即係交通工具歌嚟嘅咁樣。 但係你唔講都唔覺，原來有呢個服用時間嘅好緊要啊！ 同埋你要知道咧，一般可能打工仔咧，真係得夜晚紅 先得閒聽歌，係啊，即係如果你諗下 lunch 咧一點鐘，跟住然後嗰個鐘數出去又。逼人啦、啊，咁样佢听呢只歌就感受唔到，即系感受嗰份迷失系人群当中嘅迷失咯，唔系森林当中嘅迷失咯。 系啊，咁咧冇批唔到最好嘅体验，系啱嘅佢哋嗰间。 咁但系啱啱你讲第一个 point， 即系会有一个广东话出现，嗰个处理会唔会真系会好截然不同？因为呢个都可能系一路以嚟香港音乐人大家都有机会讲嘅就是，由一啲歌英文、广东话等等，佢摆落去嘅时候， 个题材唔一样嘅， 感觉唱起上嚟啲发音都唔一样。呢啲有冇？ 係題材就應該會唔變，都係我琴日啱啱就同 Lillian 開完會啦，咁都講過，可能題材中文都係照翻，譬如 Lost in the Wood， 可能中文就同森林有關嘅，咁再有第二個諗法啦。咁我都同 Lillian 傾過、就是，就係其實我係想填多啲關於即係新心靈。即係比較未必話太歌詞上面未必話太 emotional 嘅，反而係想講多啲能量啊，講多啲正面思考啊，講多啲點樣去睇人生觀嘅呢個主題咯。咁如果你生活中都有個都有幾個人選係即係諗住去揾，因為其實廣東話填詞。 高潮太緊要，咁所以揾邊個填詞都係一個好值得考慮嘅一個元素，係 咁所以而家呢一首啊 Lost in the Woods 咧，咁喺我外語榜嘅第五位啊，咁啊希望個成績會繼續越嚟越好啦。 好啊，多謝你哋啊， 謝謝你啊，新年快樂、啊，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拜拜。 I don't want it, cause you don't want it.So I don't want it, not want to be gone. You don't want it, cause I don't want it. So you don't want it, not want to be gone. Not want to be gone. I'm getting so lost, I don't know how to be gone.I knew it before. Both of us were not sure. Now you're already gone. I don't want it. The Smith and the Mist. Better than breathing the sun is. 呢首啊，进占咗我哋香港电台外语榜第五位嘅作品。由 J1 M3 同埋黄浩林呢啲人 Wong 嘅作品叫做《Lost in the Woods》，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与望月楼群组相关，其余28宗属于输入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大约40宗。新增与望月楼群组有关的个案，38岁患者上个月27号与家人在望月楼五线。卫生防护中心追踪之后，发现有22名员工和207名顾客与首宗个案当日相关时段曾经身处食肆内。中心已经联络到当中191名食客，并且安排入检疫中心，10名正是准备入检疫中心，其余6人暂时无法追踪到，当局将会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另外新增的28宗确诊患者包括一名45岁国泰航空机组人员，居住在东涌，曾经到访的东涌一间超市和食肆等的地方将会纳入强制检测，其余的确诊个案患者包括多名外佣。有一成望月楼感染群组进一步扩散，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若果发生第三代传播，要在24小时内启动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他说，目前望月楼相关个案仍然停留在第二代感染，都是涉及直接接触第一代感染个案的空气传播。未来两个星期的发展是最关键，若果有第二代感染个案的漏网之鱼，情况不能够完全受控，就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梁卓伟指出，望月楼是发生空气传播，相信难以重组传播途径。他说，食肆已经努力改进换气情况，认为是不可能做到完美，要实事求是，建议食肆增加摆放空气清新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就暂时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龙翔道的龙尾近蒲岗村道。过海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近住芜湖街。九龙区路面方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那段就比较多车的，而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交通都繁忙的，西行去荃湾方向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住林兴街。港岛铜锣湾的维园道永兴街哥顿道一带交通都是繁忙的。新界呢，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市中心段至到黄珠路那段就较为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都繁忙了，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菠萝斜至到白沙湾段现时交通都是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他会播映无数电影，他播的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粒粒都是天王巨星。

请打破既定惯例，请摆脱概念规则管制，尽管被摧毁一切，生命是仍然绮丽。闭上两眼，心要打开，翻了足起舞，摊开你手转。 有 Super Moment， 烦扰中起舞，是的，新一年总会有新的烦恼，但亦都希望新一年你能够遇到更好的事情，遇到更好的人，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简直有少少 funk rock 嘅呢一首作品，有 Maroon 5 嘅 This Love。跟住落嚟咧，有一个 funk 嘅代表人物啦，佢个名叫做 Jamiroquai， 应该唔少朋友仔都会听过呢一首嘅作品。 What we're living in, let me tell ya. And it's a world that man can eat at all. When things are big, that should be small. Who can tell what magic spells we'll be doing for us? And I'm giving all my love to this world, only to be told. I can't see, I can't breathe, nor am I where we'll be. And nothing's gonna change the way we live. Cause we can always dig, but never give.And for the worst, see, whoa, it's a crazy world we're living in, and I just can't see that half of us immersed in sin is all we have to give. These futures made of virtual insanity now always seem to be gathered by this love we have for useless twisting our value technology. Oh, now there is no sound. 不少人都可能会对这首作品有共鸣的，都是歌曲里面诉说一种对科技、对未知未来的恐惧。所以去到2022年这一首作品仍然少少都不会觉得老土。

嚟有糯米团嘅巴黎草莓，或者喺可以去旅行之前，大家可以有一个另类嘅选择，就系收工坐上你嘅外驱啊，游个车河啊，吹吹风。 太银幕相当广阔，再投射出想去的地方，面前是双探路灯，都是吓了我在马路发光。出去一下，还在戒烟，还用买烟吗？出去一下，原来为见一见他。出去一下，瞒着太太才独住一下。出去一下，如令情处非恶假。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泄。我与车结合一体，感觉快些。我爱车，似个城偷开路。闯开了，任由恶曲都是终回响，面庞上的那阵风，感觉爽快，决定笑着动感。出去一下， 留下脸心提在公司吗？ 出去一下，原来为见一见他。出去一下，人若间中能独处一下，能自我修正吗？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泄。我与车结合一体，感觉快些。我爱车，自觉性通开到半夜，跳上车，带着标板套告那些难题，想想如何转弯翻山落斜。刺我性汤开到半夜。